林凡的外形呢，就跟她的名字听起来一样普通，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女生，却拥有非常丰富和细腻的声音。今天的第一首曲目呢，带你分享的来自林凡《再见西雅图》。 天空有点宽，云在机场的左方，离开你住的西岸，漂浮在天上。加州的月光停在飞机翅膀上，结束这一段爱情，让我更勇敢。你说一切明天再讲，我不这么想。我很伤感，你爱幻想，我们不一样。西雅图的晚上和你最好的一餐，我觉得这个地方不再是我的天堂。西雅图的月亮把我送出太平洋，在降落前这么想再见你吧，那些时光。加州的月光停在飞机翅膀上，结束这一段爱情，让我更勇敢。你说一切明天再讲，我不这么想。我很伤感，你爱幻想，我们不一样。西雅图的晚上和你最好的一餐，我觉得这个地方不再是我的天堂。西雅图的月亮把我送出太平洋，在降落前这么想再见你吧，那些时光。 林凡的大学念的是一个很奇特的专业，叫做心理学，但是呢她却是一个非常擅长唱歌的女生。刚听到的作品来自林凡，叫做《再见西雅图》。而说到好声音，萧敬腾呢应该是拥有一把无人质疑的好嗓子，来听听看收录在他第二张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曲《王妃》。这首歌呢是完全顺应了他非常喜欢和钟爱的 rocker 的路线。这首歌的歌词呢是表达为了心爱的人即使是粉身碎骨也要非常坚定的去爱，应该也是在暗喻萧敬腾对音乐的这份信念。 摇晃的红酒杯，嘴唇上染着鲜血，那不寻常的美，那是你的罪，谁忠心的跟随，充其量当个侍卫，脚下踩着玫瑰，会尽一个吻的安慰。春梦的愉悦，娇艳们怎么沉眠，不知你的香水，窒息的鬼魅，锋利的高跟鞋，让多少心肠破碎，弯到一半的美，捍卫你的秘密花园，也太美，尽管再危险，总有人陪着眼眶熬着夜，爱太美，尽管再危险，愿配上了一切超市千年。想尝粉身碎骨的滋味，你太美，

说不会在爱情里犯错，也说过会永远的爱我，才发现只剩下虚伪的承诺，用泪水把回忆包裹。我也曾经想把爱去闪躲，可摆脱不了那份寂寞，结果都是让我一错再错，被伤过的心再次漂泊。为什么爱的时候能忍得伤，心里的酸楚要去我，看见的是一道封闭的墙，什么时候能打开一扇窗。为什么爱的时候能忍得伤，泪水落进海大着海浪，谁能给我一双温暖的脚，不让我再为情说说过会永远的爱我，才发现只剩下虚伪的承诺，用泪水把回忆包裹。我也曾经想把爱去闪躲，可摆脱不了那份寂寞，结果都是让我一错再错，被伤过的心再次漂泊。为什么爱过说的人的伤，心里的酸楚要去遗忘，看见的是一道封闭的墙，什么时候能打开一扇窗。为什么爱又伤的人的伤，泪水落进海大着海浪，谁能给我一双温暖的脚，不让我再为情灼伤。为什么爱又伤的人的伤，心里的酸楚要去遗忘，看见的是一道封闭的墙，什么时候能再开一扇窗。为什么爱留下男人的伤，泪水无情白荡着海浪，谁能给我一双温暖的脚，不让我再为情灼伤。 繁华山的路口瞒着傻了世人，梦偏冷辗转一生情债有几遍，如你默认生死孤单，孤单一圈又一圈的年轮，浮屠打断了几层，断了谁的魂，从日本一盏残灯惊大的山人，容我再等一世转身，等酒香醇，等你弹一曲古筝，月纷纷旧故里草木深，我听闻你始终一个人，感断的城门盘踞着那树根，石板上回荡的是在等，月纷纷旧故里草木深，我听闻你仍守着孤城，成长如你身落在那座夜中，缘分落地上，但是我们